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刘仁轨平定了百济叛乱，这下征伐的矛头该指向高句丽了。那么唐军能够成功吗？刘仁轨平定百济叛乱三年以后，高句丽国内发生了内讧，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发生了内讧。身为高句丽中央执政官的渊盖苏文去世了，长子渊盖南生继任中央执政官，继续掌握着高句丽的权柄，主持国家政务。渊盖南生身下还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叫渊盖南建，一个叫渊盖南产。原本兄弟三人非常和睦，不过三兄弟身边却遍布着很多别有用心的人。乾封元年，即公元666年五月，渊盖南生离开平壤到各地视察，临走前委任两个弟弟留守，然后他就放心地踏上了巡查之路。令渊盖南生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前脚刚走，就有人开始离间他们兄弟。离间的人对渊盖南建和渊盖南产说：哎，你们大哥不能忍受你们俩对他构成的威胁，想要除掉你们，不如你们俩先动手。起初渊盖南建和渊盖南产并不相信，然而架不住离间的人忽悠，他们俩越想越害怕，越怕越想，越想这事儿越像是真的。与此同时，渊盖南生身边也出现了离间他们兄弟的人。这个人对渊盖南生说：我说你的两个弟弟害怕你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，打算关上城门不让你回平壤。渊盖南生心里开始发毛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他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想，渊盖南生派密使回平壤探听一下消息，没想到 一进平壤，密使就被渊盖南建的人给抓起来，渊盖南建准备动手了。渊盖南建以国王的名义召唤渊盖南生返回平壤，召唤遭到了渊盖南生的拒绝。渊盖南生不知道平壤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自然不敢贸然回去。双方矛盾在相互试探中升级，渊盖南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自己当了中央执政官，然后发动军队征讨大哥渊盖南生，内讧就此爆发。远离平壤的渊盖南生一路逃亡，暂时逃进一座城池保命，马上开动脑筋想想对策。经过分析，他发现以自己现有势力根本无法与盘踞在平壤城的两个弟弟抗衡，他们控制国王，手握全国兵权，而自己呢几乎两手空空，要对攻的话无异于鸡蛋去碰石头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找外援。渊盖南生想了一圈，最终无奈地选择了唐朝。在他看来，只有唐朝这个外援能够打败自己那两个弟弟，其他国家都不行。可是唐朝会答应吗？渊盖南生心里也没有底。不过事已至此，死马也得当活马医了。渊盖南生便派出自己的儿子渊盖献城向唐朝请求增援。渊盖献城这个名字起得真好。当渊盖献城把父亲的请求通报给唐朝政府的时候，皇帝李治在心中写下了三个字：我愿意。李治下诏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为辽东安抚大使，渊盖献城为右武卫将军担任大军向导，同时命庞同善和高侃一同出兵讨伐高句丽。两个月后，庞同善的大军大破高句丽军队，随后与渊盖南生的部队会师，局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唐朝的方向发展。李治心里还是有些没底，想来想去，他想到了一个人，如果让此人出山远征高句丽，必定大获全胜。叫谁呢？李绩。这一年12月18日，李绩接到了李治的召唤。这一年李绩已经72岁了，让一个72岁的老人出征，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呢？李绩却摆摆手：“不不不，我愿意。”随同李绩出征的还有郝处俊、郭代峰等人。郝处俊担任副帅，郭代峰负责运送粮草。李绩出征之前还想把自己的女婿杜怀公带上，指望通过这次远征让杜怀公跟着建功立业。令李绩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安排却遭到了女婿的拒绝，理由是穷，没钱买装备。李绩连忙派人送去了钱，没想到女婿杜怀公又拒绝了，理由是没有奴仆和战马。李绩连忙又派人送去了奴仆和战马，这下杜怀公没什么理由拒绝了吧。杜怀公跑了，跑进山里躲了起来，然后还和别人抱怨说：“老头子不过是想杀了我，以壮军威。”李绩一听哭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婿居然荒唐到这个程度，让他建功立业他都拒绝，太 太放荡不羁了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李绩带着少许的遗憾，踏上了远征高沟里之路。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出战，也是达到人生巅峰的一战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重上战场，李绩威风不减当年。他从新城，即今天的辽宁省抚顺市北开始攻击，一路连克16个城池。这时候李绩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郭岱峰写来的，信的内容是一首诗。郭岱峰受命组织运输，为大军提供粮草，不过这些粮草都是给前线准备的，并没有郭岱峰他们自己的份儿。郭岱峰的粮草由另外的机动部队供应，没想到机动部队的运粮船在海上遇险，船只破碎，粮草无法按期提供给郭岱峰。苦等粮草不来的郭岱峰只能向李绩求援，却又怕被高句丽士兵半路截获，他便写了一首诗。李绩一看，鼻子都快气歪了，大敌当前，怎么还有心写诗啊，非把他斩了不可。李绩刚想下令，被旁边的通事舍人袁万清给截住了。等等，让我仔细看看这首诗。袁万清看了几遍之后，发现郭岱峰写的是一首离合诗，其表现形式就跟今天的藏头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经过袁万清的诠释，李绩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郭岱峰没米下锅了。凭借这次机灵的解读，袁万清赢得了李绩的信任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袁万清却出事儿了。出事儿的起因是他写的一篇讨高句丽檄文。檄文中，袁万清洋洋洒洒把高句丽骂得体无完肤，不过其中一句引起了渊盖南涧的注意：你们愚蠢至极，竟然不知道防守鸭绿江天险。脏话骂多了，他把实话给骂出来了。渊盖南涧顿时一个机灵，马上派重兵守住了鸭绿江，然后还幽默地给唐军回了一封信：谢谢啊，谨遵您的教诲。如此一来，李绩的远征大军受到了阻挡，一时没有办法突破鸭绿江天险，李绩的鼻子再次气歪了。皇帝李治在得到报告之后，鼻子也气歪了，他马上下了一道诏书，将袁万清从辽东前线贬往岭南，我让你瞎写。两个月后，李绩攻克了鸭绿江边的大行城，随后向高句丽的江防部队发起了进攻。鸭绿江防线是高句丽最重要的一道防线，过了这道防线，首都平壤就处于唐军的刀锋之下了。双方都意识到这条防线的重要性，高句丽士兵死守，唐军猛攻。经过几轮冲锋，李绩终于冲破了高句丽的鸭绿江防线，平壤就在不远处了。前锋三年，即公元668年八月，李绩乘胜推进200余里，兵临平壤城下。此时另一路由戚必和立率领的大军已经提前抵达，两军会师，对平壤 形成了合围之势。这一围就是一个多月。城外的李绩不着急，城内的高句丽王国高藏却非常着急。在高藏看来，反正权柄早就落到了渊盖苏文父子手里，自己这个国王不过是个傀儡，那既然如此，不如早点向唐军投降。高藏便派出渊盖难产率领98名大臣向李绩投降，受到了李绩的热情欢迎。然而一根筋的渊盖难见还不准备放弃，他还在坚守，只是连战连败，连败连战，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。渊盖难见有些烦了，索性将兵权交到了和尚信成手里。他以为出家人无欲无求靠得住，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和尚也靠不住。信成见大势已去，也动了凡心了，暗中派人向李绩投降，双方约定5天后大开城门迎接唐军入城。9月12日，城门准时开放，唐军一拥而上，攻上平壤城墙，将唐朝军旗插遍了平壤的城头。渊盖难见的路走到了尽头，他选择了自杀，不过自杀未遂，随后被救过来了，然后又被唐军押往长安献俘，高句丽王国自此灭亡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668年12月初，远征军统帅李绩向李世民的昭陵献俘，即告李世民高句丽已经平定，您可以安息了。此时距离李世民贞观19年的御驾亲征已经过去了23年，距离隋炀帝杨广三征辽东已经过去了50多年，杨坚、杨广、李世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终于在李治任上完成了，而完成最后一击的就是李绩。凭借此战，李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。在12月17日举行的祭天仪式上，皇帝李治第一个献祭，而他紧随李治之后第二顺位献祭。在儒家传统中，这是殊荣。这一年李绩74岁，他登上了人生的巅峰，同时也接近了人生的终点。一年以后，李绩患病，李治帮他召回了所有在外为官的儿子，然后不断地赏赐药物。对于皇帝李治和太子李弘赏赐的药物，李绩张嘴就服，而对于自己家人请来的医生开出的药物，他一口不吃，因为李绩知道一切都是他的命。对于自己的一生，李绩是这样总结的：我12、3岁时当无赖贼，见人就杀；14、5岁时当无敌贼，不高兴就杀；17、8岁当上流贼，上战场才杀；20岁时已不当贼，而当大将，指挥军队，救人性命。公元669年11月的一天，李绩召集起全家人，将家事托付给自己的弟弟李弼，总体要求只有一个：小心保存自家门户。 如有子孙不孝，结交不法分子，先行打死，再报告皇上。李绩说这话时，孙子李敬业及徐敬业正站在他的面前。如果李绩有能够看到未来的第三只眼，他一定先吩咐李泌将徐敬业打死。可惜他没有这第三只眼。12月3日，李绩与世长辞，享年75岁。在他身后哀荣极盛，皇帝李治恩准他陪葬昭陵，陵墓修筑得如同阴山、铁山、乌德建山，以表彰他攻破东突厥汗国、轩辕陀汗国的不朽功绩，谥号真武。明末清初，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绩曾做出如此评价：与李密忠也，与善雄信义也，与兵士序也，与唐朝始终如一，灭之高句丽功至高也。此言不虚。遗憾的是，尽管李绩一生功高至此，谨慎如是，他还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数十年功业就毁于小小的一根赵氏火柴。这根小小的赵氏火柴就是他的孙子徐敬业。在徐敬业反武之后，李绩的所有官职被追夺，棺木尸体被毁坏，同时被剥夺李姓，改回徐姓。此时李绩应该叫徐绩。唐中宗李显复位后，徐绩得到平反，李显诏书曰：以特垂恩礼，令所司素未起坟，所有官爵并宜追复。后来在《旧唐书·李靖·李绩列传》中有如此评语：恭定华夷，志怀忠义，白首平戎，贤哉英卫。从徐世绩到李世绩，从李世绩到李绩，从李绩到徐绩，从恩宠到毁坟，从毁坟再到平反，生活对于李绩而言就是一张张票根儿。幸好他早有一颗异动的心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655年，武则天通过自己的奋斗终于当上了皇后，然而却总有一些事让她耿耿于怀。原来武则天和母亲在武家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，武则天将会如何对待这些人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，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